密参首座和尚开示，参禅这个法门历代祖师说的很多，自见是人人本具，个个不无，又称为是本分事。宗门下称为生死门头，专办了生脱死的大事，自见大事，在古人份上是很容易的，不是求他人，而是求自己，只要回光返照，如同本德。但是我们今人跟古人不同，因为习气深厚，用功者多，受用者少啊。为什么呢？都是没有找到直接下手处，都是一天到晚在妄想里头打滚啊，所以用功不得力，用不上功。原因在哪里呢？初发心用功的人无非是这两件事。古人说过，参禅不怕妄想多，只怕妄想起于何，生来死气争是他。看来原是没二个，所以只是这一个妄想翻来覆去，所以用不上功。那么我们就借着妄想用功，单看这个妄想从哪里来的。所以参禅又叫思维修，就是单看当下这一念起从何处起，灭向何处灭，不要单在这个妄想上起分别，否则等于水里按浮炉，按下去它又起来了，那么用功怎么会得到好处呢？所以说用功没有一点巧妙，特别是参禅，这叫是本分事。只要生死心切，反问自己，我要了生死吗？要了生死，就要发明这个打妄想的人是谁，还不是与念佛是谁一样吗？究竟这个妄想从何处来呢？完全要靠一个恳切心，不要单对除妄想，好像我一用功就怕妄想，你这个怕妄想的念头就是妄想，妄想来了，我只要知道它是妄想，实得不为冤。不管他妄想怎么样，单看我的话头还在不在，那就要直接抓我们的念 念佛是谁？你要说看妄想是谁，还要转个弯，你就抓你的念佛是谁，就是不管什么境界什么念头来，我就抓我的念佛是谁，只要有念佛是谁就行了，其他的妄想也好境界也好，不要去管它，等于一个人走路一样，不管在哪里，离家虽远，直奔到家就行了。你在路上东看看西看看，那你何时能到家呢？用功就是这个道理啊，这个话头就是我们的路，我们只要有话头在，就在路上走。那么警戒等于路两边的商店，种种鲜艳的东西不必去理它，我只顾往家走啊，你要管两边的事情，那还有完吗？那就不能走了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其实这个用功的事情是心无恶用，只要你有恳切心，照顾着这个念佛的是谁，自以念心，只要它历历分明，其他的念头就没有力量再起来。如它再起来，你一照它就没有了，因为心只有一个，有用功的心就再也不会打什么妄想。所以若是一边用功一边有妄想，好像是两个人两个心，你那个念佛是谁的心不恳切，若有若无，一半在这里用功，一半在这里打妄想，所以他是乱腾腾的。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心，古人说用功办道的人如丧考妣呀，就是说的这个道理，如同死了父母一样，你看心里还有其他的想法吗？所以自己念心就恳恳切切地护持着他，只要这个恳切心一生，那个散乱心就没有了。所以妄想归于散乱，分成生于懈怠，功夫用不上。我们初法心地，功夫全靠一个恳切心。用个什么功夫？也就是打妄想。这个妄想你调换成另一个妄想就是了。念佛 是谁？这也是一个妄想，这是一个真妄想。我们现在只准打这个念佛是谁的真妄想，其他不习有，就是单单地受持着自己念心。古人比喻说，如貌朴楚。你看这个毛看着那个老楚洞，他那个前赴精神，两个眼睛看着四个爪都准备好了，老楚一出来一口就咬住，用功这个心啊，就等于如猫扑楚，这才能把初法心的功夫用好啊。古人又说，一人与万人敌，你这个用功的心只有一个啊，那些习气毛病散乱妄想不知道有多少，比喻一万，你说没有力量能抵得住你的习气吗？上根立志的人说，什么妄想不妄想，妄想本来就是空的呀，是虚假的，可是在我们份上，由于往昔解中这一条路不熟悉，走得少，妄想始终是很有力量的。所以你这个心中，就拿今生来说吧，多少年来都是在打妄想。你说今天单单地提出另一个念头来，你想当家做主，那他就答应了你吗？其他的妄想就来扰乱你了。可是你要明白，其他的妄想就等于土匪强盗，都不是正主啊。我们今天用心的念头是有主的，这是正的，像国家军队，那个强盗土匪是没有根的，强贼怕正主啊，一正西百邪。我只要有念佛是谁在，那一切妄想妨害不到你，单单地地保持着自己念，一心一意地受持着自己念，其他的什么念头起，就用这个念佛是谁去造它。这个念佛是谁，就等于一个太阳，一个大镜子，凡有念起，我就用念佛是谁去一照，谁一照，马上他就牵引灭宗。所以行住作恶，单单地地照顾着自己念心，你若不在这个地方下一番功夫，你说拈来便用，不可能。真正要把这部功夫做好，那就要生处转熟。 这才是稳当的功夫。这个深处就是念佛是水，向来也没有用过这样功夫，都是散散乱乱的想东想西，一天到晚的胡思乱想惯了。你今天说是单单的不喜有妄想，只喜有一个念佛是谁在，那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那些杂乱妄想是俗透的，你不要有心去用它，它无孔不入的，它是自然的，毫不费力的。你就是念楞严咒时也会钻出妄想的，吃饭睡觉时他那个妄想也不停的，你看他有多熟啊。我们现在做功夫就需要把念佛是水这一句话头做成这个样子，这个念佛是水只要少许一提它就来了，这个就要下点功夫啊，这就是在这个念头上下点功夫，单单地地在这一念上下功夫，就是照着来国老和尚指示的这一个方法，念佛是谁，看看念佛的是谁，没的力量，道的念佛是谁，再看看非用他一番，出下手功夫把这个话头用熟了，等于这个人有了功夫，十八般武器到手都是熟的，那你只要一用它它就来了，那你其他的习气毛病什么妄想不妄想都无用了。现在的人都图巧妙，心眼也多了，不叫参禅了，叫讲禅了，这是善智师门的慈悲呀、啊、恐怕后人不懂，参禅本来是不多讲的，讲了还有好参吗？细微的解释，解释了又解释，所以现在称为讲禅。过去多少年也不知道什么叫话头，都是光说看话头看话头，什么叫话头呢？不知道，看话头参禅才有力量。到底什么叫话头？我怎么看不上话头呢？一天到晚在这个心底上摸索，却不知摸索的就是话头。到了后来我们来老到了上海，办了一个禅堂，跟我们这里一样方便的禅堂，四众弟子多数是在家弟子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好奇呀、啊、念佛的人都没有参过禅，都来参禅，但是他们有信心，善智师只是给他们讲，怕他们听不懂，一直在解释。到了1952年，虚劳 又到了上海，在玉佛寺打水路，又打禅期，虚劳这位老人家那讲得更清楚了，把这个话头，什么叫参呢、啊、什么叫念啊呢，讲得很清楚。这个用功就好用了，这条路讲得明明白白的。可是这么一来，出家的反而受了影响，就在这上头用心。虚劳讲的话头是看随字，来劳讲的是看念佛是谁，于是分别这个好那个坏，增加了妄想。这个众生苦啊，处处执着，而用了一番功夫的人心里是有数的，无论他怎么说，自己好试验吗？哪一个用功是得力，是不得力的？而且个人的根气也不同，一个人一个根气，一个人一个栽培，都不能随着人家讲的，总要自己试验啊。来国老和尚说的这个方法，在现在说来叫做念话头，好像虚老说的看随字比较细一些。可是话是这样说，你看看你能用得上吗？你自己试试看，不能听人说啊。初发心的人还是照来劳这个方法，因为你有能抓哪处抓哪得住，你能把它抓哪得住了，等于一个东西你把它捉住了，然后你再训练它，把它训练熟了，管它有水也好没水也好，都是细论。这个随与不随都是妄想啊，这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是古人叫你以妄除妄，以毒攻毒的方法。你知道念佛是随，随字不是妄想吗？也是一种妄想啊，要借它用用，叫做敲门瓦子。否则像我们这些中下根基之人，从什么地方下手呢？古人根本用不着这些，一开口人家就明白这一件事是本见的，不借造作的，起心即错，动念即乖，还有什么妄想分成呢？就算是有妄想分成，那也没有妨碍，这是过气的习气，不是一天能除得掉的。只要明白了根本以后，就是随缘消旧业，更不造新殃。只要日用中恒常觉照，分尘妄想就会自己消掉的，如同天上的浮云，什么人叫它长的，什么人叫它消的，它是自生自灭。犹如大海中的波浪，什么人叫它起的， 没有人叫他起，什么人叫他灭的，也没有人叫他灭，自生自灭。这是明白过来的人，用不着我们念佛是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翻来覆去的，用这么大的力量，跟妄想要拼命死战死斗，用不着这样子。但是我们今人呢？没有那个力量，也没有那种智慧，总而言之是我们的业障太重了。不管怎么样，你只要相信这一法，照着古人的方法一门深入，不要分别哪个是细的哪个是粗的，只要你用功相应就可以了。只要你在自己念上下点功夫，那就有受用了。有了受用以后，你才懂得什么叫移情，什么叫粗心功夫，什么叫细心功夫，那就有数了。你在这个功夫还没有用上路的时候，你说有用什么巧妙，用什么计划，那完全越弄妄想越多。什么叫死功夫呢？说今人都叫看死话头，古人是讲究活话头。这个死话头是难办的，因为我们人心太活了，一定要用死话头。真正的要在这个念佛是谁上下点功夫，那是不吃亏的，是会得真正受用的。就拿我这个人来说，初上来是在禅堂住了几年，可是住几年没觉得怎么样，不过用功也算是用功了，不能说没有用功。那个几年当中也是在拼命用功，得力不得力吧。你看那个后来离开禅堂的时候就躺了，那是在解放以前，解放以后也在禅堂住了几年，那个几年就不同了，事情太多，光顾着给人家讲了，没有时间照顾自己了，用功夫就有了打岔，不能说有进步，能保持也了不得。保持得，保持不住还要失本呢。总之是讲得多行得少，虽然那个样子，就是那个时候在禅堂里这个猛干的闹了几年，这几年的影响我不时的也调过多少次用功，这个用功好，那我就不要念佛是谁，我就用其他的功夫去了。唉，平常用用还可以，你遇到一些警戒来了那就不行，还需要念佛是谁。所以我常说对不起，这个念佛是谁也有了病苦，也有了困难，就要用它，其他任何办法都不行，念念菩萨那还是抵不住啊，因为你没有下功夫在他头上。不是菩萨不灵，而是你的心 不灵，但是你用过一番功夫的人，他的功夫遇到警戒是有用长的。你说用长不大，还是有用长的，该用的时候还是觉得有受用的。这一次我可不能再改了，这一次我病好了，一定要用这功夫。可好了以后就忘记了，又要东弄西弄去了，想这个想那个了，这个巧妙那个高，分别妄想又忙去了。等到遇上一点境界，又要念佛是谁，别的不行。所以总觉得这个念佛是谁实在不亏人，但是我们凡夫总是妄想多。念佛是谁这一句话又没有功德，经上也没有，弄弄就不相信他了，就不要他了。但到时候不用他还不行呢，舍弃他就不能够得到一点受用啊。你就拿我们文革隔离那段时间，你说念佛是谁的这种德性，它是真正有德性。你没有烦恼的时候说现成话好说，这个功夫哪个功夫，等到那个境界到头上来，你用功就不容易了。一天到晚几个人围着你，逼你交代这个那个的，胡说八道，不是吼就是骂。他们走了以后，在那个小窗沿还有人偷偷看着你，你看看心里头这个样子有境界啊，想想用什么咒吧，可是念什么也念不到头啊。这个烦恼心上来，平常的烦恼，可是跟这个烦恼不同，是真烦恼，那就不知什么时候还找你。那个烦恼还真麻烦，有的时候也想得开，放下它。虽然这么说，那不管用，也知道烦恼是放下就没有啊。你看，也知道这个道理，可是放不下的，做不了他的主。烦恼一来，你这个用功的念头就没有了。他这个烦恼是自然的，时时现前的，你这个用功的念头是勉强的，哪里能抵住他呢？所以实在没有办法了，还是用念佛是谁。你就看这个念佛是谁，管他移情不移情，这个有心造作的移情还起作用吗？抓起念佛是谁来就参啊！不管你多大的烦恼，多大的难过，念佛是谁，参他一正，心中立刻平平静静，那真是烦恼即菩提呀、啊！这才体会到烦恼即菩提。 你有了功夫，你功夫一提，那个烦恼妄想就转过来了，就转成了功夫，这就叫做菩提。不是烦恼的时候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是智慧，就是觉照啊。看起来这个念佛是谁，实在是有用的。那么在隔离当中所用的那个功，在那种困难的境界当中，真是昼夜烦恼，经过五个多月报告里头用的功夫，那个境界平常还得不到，因为那时放下了，反正不让自由了，一天锁着个门，那就是恶观，不是善观。有人看着你，一天到晚找你麻烦，那你不放下也没得办法，值得放下。有的时候一阵子放不下，用用功就放下了。所以在那个困难的境界当中，还是靠念佛是谁，参他一阵子，心里就平静下来了，就安宁一些。在隔离中，这个念佛是谁还有几次得到小好处，平常还得不到。所以这个念佛是谁要相信，不要想巧妙。你初法新人就在他上头，你念也好，参也好，追究也好，总要保护他。等你把他参的不要你费力了，你只要一照顾他就来了。随便你这个心中怎么样子提，怎么样子参，都不伤气，都没有妨碍，那个才是有的受用。那你敢用力量，你可以放开手来用功。在平常的用功都是照做啊，要怎么样怎么样，那个时候没有时间照做了。所以我们初法心用功的人，总要在这一念上用功，不要听人家说，人家说了跟你的境界不同。对我来说用功是这样，那就拼命的把念佛是谁闹了几年，虽然多少年来也没有认真地把它用过，可任何时候提起它都不费力。我有的时候不提它，不用它，到了时候有了境界还是要它，什么也抵不住它。别的念头放到心中来，你说念快了心里发火，念慢了抵不住这个妄想烦恼，不容易呀。你说全靠自己念的功夫，不容易呀。你看这个念佛是谁还是有用的。我们初在北京跟真空老法师学用功，是参父母未生以前，那我就不参父母未生以前，老法师也同意的，只要你用功就行。那我看的 一念未生以前，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？是我个人想出来的办法。老法师也很赞成，不一定提到父母，因为提到父母啊，有些事情好像心里有点分别，因为父母不赞成我们出家逃出来的，所以不提父母。我跟老法师说，提到父母心里就有点分别，被他转，你看怎么用功。我看一念未起以前，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？老法师说，可以，能这样用就行。可是到了高明寺，来国老和尚不赞成，他说，现在用功只有念佛是谁得力啊，那我就参念佛是谁，念佛是谁这个话头对今人来说最对机。为什么要参念佛是谁呢？来老说，因为今人念佛的多，都知道佛是十法界最高的，可是不晓得会念佛的这个心是什么东西，什么人在念佛，究竟这一个念头从何处而来，向何处而灭，不明白，一定要参究念佛是谁，这个话头才对机。所以要寻找念佛是谁这个人，要参念佛是谁这个话头。那么我就开始学参念佛是谁了，这也用了很大的力量才转过来呀，因为没有用过的人不知道。别看这一个字，这一个字要放到心里去，它的性质都不同。你比方参念佛是谁和参父母未生以前就不同。你参父母未生以前，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，分层多。你初参念佛是谁，妄想多，分层少。因为本来面目的目字，它是个低音往下去的音，所以分层多，妄想少。那个随字是上音，这不用心的人哪里会知道呢？这都要自己试验的。你若参这随字的话，分层少，不容易分层，它是个上音，可是这个心随着念头动的，所以念佛是谁参熟的话，分层就少了，因为它是个往上的音，那就拼命地改，拼命地改，把这个念佛是谁改过来，那就参了几年念佛是谁，到底是谁，究竟是谁， 是真有好处。我常说，你别看这个念佛是水是粗的，说起来是念它还真的有用处，没有用过的人不晓得。后来到了虚老那里，老和尚说这样子不容易发起疑情，是念念念的多，单看一个随字，这个随字还是对初法心的人说，实际上这个随字还是粗的。后来老和尚教导我们，这个随字是用它的意思，不是用这个随。可是这个随字在打气中也用了一番功夫，也有好处，那个好处是细心的好处。可是遇到警戒来，随随随打不起来呀，因为这个警戒是粗的，是爆的。你再慢慢随，慢慢随还行啊，功夫用不起来。遇到这个风浪来，那个安静的功夫抱不起来，抵不住它呀。这个大风浪来了，你再慢慢的还行吗？你说你平常有这个定力是可以的，警戒来了我心里不乱就行，但是你没有这个力量，你说你提功夫靠那个微细微细的随字提起来，那除非你功夫打成一片，用到无心功夫的人，那就无所谓警戒不警戒。你说遇到一点警戒，你提话头随字一提就出起来，那怎么能发疑情？随字起疑情是对老用功的人来说，所以初用功的人一定要照来老的方法用它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以后，再照着虚老的方法单看它一个随字，那个随字也是暂时的方便，用久了那个随字也就不要的，顺着那个随字就要细下去，这才能达到深处。来老的功夫也是如此啊，你真正的把念佛是水翻来覆去那样恳切的用，你用久了那个念佛是水会吸下来，它这个粗妄会吸下来的，一吸下来那就跟虚老的功夫一样了，许多人就没有用到这个功夫，光在那个粗的闹了一阵子，开口就是说，哎呀你不会用功，你是念话头，他没有用到那个细心功夫，他没有用到那个时候要把那个初心吸下来以后，初妄顿息，不要说真息，少许吸一下 就能见到细心功夫。这个细心功夫，那才是移情，那才是看话头，那跟虚老就一样。那你想出也出不起来，虽然出不起来，你遇到警戒来，那个出的也能用，你是从出上来的，也可以用粗的，又可以用细的。那个用心跟这个用声一样，你看这个会武术的人，他魂术都对，心的功夫也是如此啊。你把这个念佛是水用熟了，怎么用都可以的，什么一个字两个字有字无字都行啊，就是要在初发心时下一番恳切心，要想从这个话头入手，以念佛是水入手，那没有别的巧妙，你只要生时心切，时时刻刻不管行住坐卧吃饭穿衣，要抓住这个念头，早上一起一睁眼，马上把念佛是水提起。参禅也要有窍门，那个参禅说没有巧妙，还有窍门呢，没有别的窍门，就是下手的窍门。什么窍门呢？就是一起床一睁眼，先提话头，从这个地方开始，一直下床，一直洗脸，一直大小便，一直到止境吧，要使它不要断。你能够在这些地方不断，那你坐下来功夫就不断了。所以我们在高明寺住的时候，老参师父常给我们说，你养息香起来不要马上去小便，要练出功夫来，起来念佛是水一提，跑香，跑香马上就止境，止境就坐，坐下来以后一坐就算，手一放下来也不要动它，脖子也不要动，像个木桩一样一坐，只顾念佛是水，你这样正念就会现前。因为少许一活动，东一看西一望，心早就散了，你再收起来也没有大力量了。这一念心是不容易把它收入的，总要用一番。从基本功上来说，总要做到一个认熟，你若不认熟，你三提五提心佛上来，心里会难过，那你怎么提容易弄出毛病。用熟以后，你随便怎么都可以，念佛也如此。你看那个念佛熟了，你随便怎么念都行啊。你初发心念一会嘴疼了，心里念一会上火了，所以用功 没有巧妙。第一，要生死心切，我要了生死。中门是生死门头，专门办这一件事，时时刻刻把这个话头当回事。你在这个出话头上用一番心，你才知道会起疑情。从自己的功夫当中见到这个疑情，你说从外头学来的，不从自己的功夫做出来的，但是学来的变不了疑情。还是一句话，总而言之，要肯用，熟能生巧啊。写字一样，你看会写字的人，人家有功夫的人，随便怎么写，写的就是好看。我们没有功夫的人，写了多少年，弯七弯八的字不好看，还费了好大的力，因为不熟啊，没有巧妙。用功也是如此啊，要发长远心。我晓得这一法真正的能使我们了生死，这一法是真实不虚的。过去从佛到祖，历代祖师都是这一法成功的，那我们还能够不行吗？我们是佛弟子，应该相信佛祖的话，我们就尽职的行气，不管他得力也好，不得力也好，一年不行，两年，两年不行，十年，十年不行，三十年，今生不行，再来生也可以。一生不行，再一生，生生若能不退呀、啊，佛该决定可期呀、啊。伟山祖师说，有三生，你若不退，决定开悟，决定可以了生死。所以我们要发长远心，我们的生死不是短时间能了，从无量劫都是在生死中，生来死去，把我们这个八十田中习气毛病堆得满满的。说回来，还是业障仗着我们，你想怎么样子不随你做主？哪个不想一下子成佛，一下子把功夫用好？因为习气深厚，业障太多，那一下子是不行的。因此我们就发长远心，发诚恳心，绝不想赚，总有到家的一天。我这个功夫不求别人，只要求我自己，时时刻刻保持它。